回忆，留在时间穿梭的地方。完美的旅行， 完美的旅行是什么样的？每个人的定位应该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说玩得好，有的人说吃得好，有人说住得好。今天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希望我们都能够度过一次完美的音乐旅行。刚才听到这首《完美旅行》来自于鲁向慧。鲁向慧呢，从小就很迷恋钢琴和吉他的声音啊，他对于音乐呢是有着特殊的敏感的，据说是一名乐器达人。怎么讲？任何乐器到他的手上只要半个小时就会演奏了。很多朋友知道鲁向慧这个名字呢，是因为2014年的中国好歌曲这个节目，当时在节目当中带来自己的原创曲目，不仅打动了很多的评委老师，比如说周华健、蔡健雅，同时呢也是打动了很多的观众。如果你喜欢刚才所听到的完美旅行这样的声线，这样的作品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明天晚上5点到7点的974 Live Show，鲁向慧将会做客。好了，本周节目呢，我们一直在去世界各地品尝咖啡哈，也说过每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偏好的风味，体会一个城市最直观的方式或许呢就是我们随意的走进一家当地的咖啡馆。当然这个随意也是要注意眼缘的，无论是店里的装潢，还是店门口的摆设，还是店里的咖啡香。想象一下，此刻空气当中蔓延的都是烘焙可可豆的香醇，温暖的气味当中品上一杯特色的咖啡。当旅行遇见咖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每个人的感觉应该不同。好吧，接下来各位，让我们在咖啡之旅当中做一个快乐的旅人。 仅有的孤身只影，迎着凄风冷雨看风景，把记忆的酸与甜挤进每一封信件。你就没有烟围留在每咖啡店，明信片没60字，默默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着在定义旧日憾事没什么止，或是每件事纵然我未在意。从前藏不到，全情能相拥，仍然藏着暗涌，是我旧日孤傲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情能相拥，连和你不空，留下了我一个在痛。只记得孤单意境，还是不怎爱去看风景。花半生追赶太傻，不见得开花结果，还剩了我全程牵挂你一个。明信片没60字，默默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着在定义旧日憾事没什了知，或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情能相拥，仍然藏着暗涌，是我旧日孤傲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情能相拥，仍然和你不空，留下了我一个在痛。 自由一次，由出再定义旧人憾事没心了止，或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程硬上涌仍然藏着阴影，是我旧日孤步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程硬上涌仍然和你不碰，留下了我一个再痛，从前从不懂全程硬上涌仍然藏着阴影， 一个旅人来自于2009年伊森陈奕迅啊，他的一张广东话专辑 H3M 当中。今天我们去品尝咖啡点的这个国家呢是奥地利。首先我们先听一听奥地利诗人彼得阿尔滕贝格所写的咖啡馆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在这首诗歌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你忧心忡忡，这也不顺心那也不如意，就去咖啡馆。如果他不能履约而来，无论理由多么的充分，去咖啡馆。你是一个公务员，却设想成为一名医生，去咖啡馆。你找不到理想中的女朋友，去咖啡馆。你嫉妒和蔑视身旁的人，却又离不开他们，去咖啡馆。谁也不想给你赊账了，各位，还是去咖啡馆。从这首咖啡馆的诗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大概的感受到哈，诗人所表达的其实并不在于咖啡或者是咖啡馆本身，而在于是由咖啡和咖啡馆所引起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家咖啡店当中喝咖啡，当然这个咖啡店的音乐是很重要的。来到奥地利的咖啡馆，当然少不了要听奥地利歌手的音乐。有一种下雨的声音，放心放心，此刻并没有下雨。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很有意思，叫做 Sunny Friend， 演唱者呢 Zibi， 他的声音非常的特别，每个人对他声音的描述都不同，所以可以把音量开大一点，听到他的声音你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Watching the rain I'm dreamingAbout him, it's giving me so much pain. He's all I want, and he's all I've got. Situation too difficult to tell him how I love my sunny friend. My sunny friend. My sunny friend. My sunny friend.Waiting for my turn. He's desperately loving me, so he tells me on the phone. Oh, sometimes I'm excusing him, 'cause everything he does is just sit there waiting for me to be around my sunny friend. My sunny friend. My sunny friend.In Los Angeles, meeting at the airport and touching our hair. So sometimes I'm fantasizing when rain's pouring down, and then I'm just discovering he's my sunny friend, my sunny friend. I am just discovering 这样的声音，有人说很迷幻，有人说呢很梦幻，有人说有一种妖气四溢的感觉，来自于奥地利洛基山脉的 Zibi。 从小呢，他又接受了古典和爵士乐的熏陶，也是造就了他自己独特的音乐才华啊。1999年的时候呢， Zibi 开始致力于通过互联网传播自己的音乐，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涉及到的有 Pop、 Jazz、 Trip Hop，包括呢还有配音以及民歌等等风格独特的声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 Sunny Friend，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也很有意思，同样来自于奥地利。这个前奏有人说采样了西游记，同样奥地利的歌手 To tell you Loi Austin How much I miss you， 也和雨有关。 So long since I kissed you goodbye Dream How did I lose you Why does a fool do Always the question Though I'll never know why Rain There's so much rainBut you won't believe me anymore Back of a taxi Leaving the city I turned away as you closed the door Rain, there's so much rain 这首 Rain 的编曲呢非常的有意思，电音的结合再加上唱腔的那种慵懒和那种放松，非常的舒服。演唱者呢是 Loi Austin， 出生在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早年的时候呢，他在 Las Vegas 翻唱很多自己的偶像，其实就是一些美国老派爵士情歌代表人物的老歌啊。当然曾经他走的是那种非常老派的爵士的演唱方式，也是非常动听的。到了1999年的时候呢，他从 Vegas 回到了维也纳，这个时候呢他也是遇到了几位新锐的电音制作人，进而呢他就把这个爵士和电子进行了融合，而这样的融合的过程当中就诞生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Rain 这样的作品。 好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奥地利，刚才也说到了 Louis Austin 就出生在维也纳。其实说到这个维也纳呀，是一个非常的优雅浪漫的城市，不仅空气当中会弥漫着悠扬的旋律，大街小巷飘出来的咖啡香气更是会让人如痴如醉。几百年来，咖啡馆成为了音乐、华尔兹并列的维也纳三宝。所以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好好的开启维也纳的咖啡店之旅。但是首先听了那么多跟鱼有关的作品，接下来我们点上一杯你自己很喜欢的咖啡，然后呢坐在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角落当中，这个时候如果外面下雨，就让自己的心沉下来，喝上一口咖啡，看着空气当中湿润的雨滴，好像你的思绪也会飘起来，飘着飘着不经意间的回到了过去，或者是一个假想的画面当中去。 窗外此刻又下着雨，现在的你在哪里？我的心肆意张狂着， 这是来自于三迷张三迷的窗外语。听着这样的窗外语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样的事情？好像心情会有点荡荡的，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7度，早晨还有分散性阵雨，受到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较多，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请您注意防范。由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休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星球的脊梁，纯净星空生态中国视听艺术展于日前在国家大剧院开幕。据介绍，本次视听艺术展灵感来源于国内首部星空摄影延时纪录长片《星球的脊梁》。这部纪录片历时3年，行程30多万公里，在平均海拔4500米之上的世界屋脊以及羌塘、可可西里两大自然保护区拍摄完成。展览采用了国际顶尖 8K 影像呈现和 4K 智能交互技术，不仅可以带给观众逼真的沉浸式体验，还生动地诠释了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处在浩瀚宇宙中对于自身价值和位置的理解。第三届 NOBO 无界国际巡展将于明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举办北京站的开幕式。本届艺术展围绕一棵树一座城的主题，在北京、纽约、巴黎、内罗毕和里约五座国际都市举办巡展。这次北京的开幕式将是五国巡展的首发站。本届 NOBO 无界国际艺术展设立了公益主题一棵树一座城，关注树木的蓬勃与力量，赞叹生命的伟大与多彩，强调我们生活的环境和树木紧密相连，引领孩子探索城市与自然的关系。近日在新疆秋瓷研究院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流失海外的百余幅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复原影像在北京展出。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拜城县，始凿于公元3世纪，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之一。以上资讯由左翔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你闻到了吗？新的味道，感觉不错吧？Me wanna say, la la la la, 闻到了吗？ La la la la, 跟我来。Hey yeah, 你我之间，肯定不是唯一的联系。Ooh yeah, 你我之间，还有一种跳动的空气。什么都可以，音乐就是你我佳期。其实浪漫很容易，什么都可以，小事情就不必在意，不客气，不会放弃守护着你。不相信对峙，我为你尽力。 可以，音乐就是你我交集。其 实浪漫很容易， 什么都可以，小事情都不必在意， 不客气。 不会放弃守护着你， 小心细心聆听， 我为你倾心。一定装进你耳朵里，我好想把你装进我的行李箱里，当我在唱歌的时候心里在想你，但如果要人帮你就赶快 call me， 我马上过来给你最舒服的节奏，没什么秘密泄露也不必要敢泄露，有这么浪漫的音乐套饭，我只是子弹，就让我征服你的耳朵来 follow me， come on boo， I know you do like this groove， 很舒服 it makes you move， 要屁股但你不要怀疑我的基础，桌面不在乎衣服，我衣服要让大家都领悟，cause I'm a leader，十几亿个听歌的声音腻了，你逼了我上自己的耳朵变细致，押韵跟密室有几十十年的历史，但我越来越有气势。 欢快动感的 Follow Me 来自于王力宏2004年的那张专辑《心中的日月》当中专辑的收尾歌曲。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咖啡之旅，去往的是奥地利维也纳。我们常听到的那句话，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这句话呢是别人对诗人阿尔滕伯格的描述，而这里所说的咖啡馆呢，指的就是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 Café Central。 中央咖啡馆在187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业了，到今天呢依然可以说是光芒夺目的。走到咖啡点，我们可以看到大堂当中装饰着镀金的圆柱，糕点橱呢也是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精致的甜点。要知道很多很伟大的事情以及很多很伟大的点子都曾经在这家中央咖啡馆当中诞生出它的雏形和灵感。所以来到这家咖啡馆当中呢，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咖啡本身的美味，也不仅仅是历史当中带来的那一种穿越感，最主要的是在这里你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自在，那么的舒服。下面这首作品来自于 BB 周笔畅重新翻唱版本的《星期三的信》，原唱也是他哟。 Cheers! 重新编曲版本的《星期三的信》来自于比比发行的全新的一张专辑《重命名》当中。之所以叫做重命名，当然是因为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作品都是把之前的代表作进行了重新的演绎，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作品一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今年新专辑当中的一首 Can't Dance。Follow me and don't stop. Even if you can't dance, don't stand and watch. Stand and watch while I make it hot. Even if you can't dance, I'ma make it hot. Follow me and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Keep your eyes on me. Woo! Singing, I'ma teach you a lesson. You just gotta move in my direction. Keep your eyes. 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我出国玩的时候，民宿也标配智能坐便盖，特上档次。 这算啥？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盖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的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必须全包圆啊！ 具体详询400-606-8866。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45，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喝着咖啡的同时，看一下你的隔壁桌，哎，那个隔壁某某怎么那么眼熟嘞？隔壁某某来自于孔令奇。 隔壁住了个传说，听得我就想掏耳朵。他总说是神童，每门功课都是有。人说他会成龙，怎么我爱在白乌龙？其实无非是选择，问自己想要哪一种。你怎么定义生活？我不怕谁笑我浅薄。上班不会迟到就是英雄。就算不在同一国，痛苦快乐一定相同。管他光荣或平庸。就算是人人际遇个不同，但是都是在努力生活。我和隔壁的某某见面微笑点点头，在这开着玩笑的朋友，连我们 成不可复制的感动。还是跟着大家排队一起抽，问你自己到底选择哪一种。每个人都会有梦，不管高贵或贫穷，你摔了跤都会痛，谁的伤更值得认可。而若非要定义成功，快乐又算不算一种？越简单就越难，逐渐把人比较轻松。他有他的大光荣，我也有我的小感动。上班不会迟到就是英雄。他最大的最高峰，我还有我的麦克风。谁谁谁都不是。 来自于孔令奇2013年发行的专辑《悬浮记》当中的一首《隔壁某某》，突然间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会想到上学的时候你的那个同桌之间呢，你们曾经有着很多很多的默契，或者曾经有过很多的争吵。若干年过去之后，你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无论是初中、高中，你的同桌的姓名？现在呢，是否又还有联系？隔壁某某。刚才也说到，喝咖啡的时候呢，突然间呢看到隔壁某某，觉得非常非常的眼熟，也许可能就是你昔日的同桌哟。 OK， 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家咖啡店呢叫做 Cafe Sacher， 这家咖啡店呢非常的古典优雅，在这里我们可以品尝到久负盛名的沙赫蛋糕，这也是他们原创的当家的招牌蛋糕啊。其实提到这个沙赫蛋糕，当然大家会想到有一个酒店叫做沙赫酒店。是的，这个沙赫咖啡呢，就是位于闻名于世的沙赫酒店当中。沙赫酒店呢，从来没有泄露过他们这个沙赫蛋糕的秘方到底是如何做成的，所以是保证了这个原产品、原产店的出品的蛋糕才是最正宗的。据说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前来这里，仅仅只是为了吃一口这里的沙赫蛋糕，就连茜茜公主都曾经钟情于此。如此具有明星气质，哪有不尝试之理呢？当然，来到沙赫咖啡店，除了可以吃到这样的好吃的美味的蛋糕之外，还是可以品尝到非常特别的咖啡香的。这样的咖啡香到了以后，你可以选择一款最适合自己的咖啡，即便是最普通的美式咖啡，好像由于店里的装潢或者是配着蛋糕吃，味蕾的感觉也完全不同。 眼光不在意，人和猫都天生爱好奇，在这悠闲的时光里，我只想是你的不可代替。流浪纽约巴黎，手机水杯硬币，还有在路过每个城市都淋一场雨，别从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please， 我们都有天赋，潜意识存在浪漫主义，不需要掩饰和冲动，那是隐藏在身体里的超能力。 情人最幸福的表情，你懂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your hands。 袁娅维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带来了个人全新专辑《铁阿软》，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叫做《浪漫主义》，也是袁娅维和95年出生的美国歌手 Clanny 的合作。这是专属于两位女生的《浪漫主义》，也是专属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来到咖啡店当中喝咖啡，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份浪漫主义。11点55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 我就躺着，真是大要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真是大要天赋，我就躺着，的内容，我躺着，点击可笑才不是扎满的内容，我躺着，发个轻描淡也不是会无聊的内容，我躺着，躺着也帅，你不喜欢我的内容，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社会就是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糊涂，躺着放不，躺着不辛苦，躺着接受新的角度，我就躺着。 这首赵永新的新歌《躺着》很有意思，当中的歌词呢也非常接地气儿。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胜在于静止，躺着仰望前程下来，躺着千万不许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糊涂，躺着放不，我就躺着，真是。